该注意的事情，或者分享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事情。第十三章这里一到三节，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他们一些人在同工在聚集在侍奉主在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向他们说话，要差遣甚至指名道姓的指出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这是圣灵说话，我们这地方不用去猜测圣灵如何说话，如何感动，是不是像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那种情形，我们不清楚。但是起码会众非常知道了，这些进食祷告认真寻求神的人都知道是圣灵向他们说话了，所以神就差遣他们分派他们去做神要他们做的工，也就是出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他们就进食祷告，他们就按手在他们身上，按手在他们身上就是一个差遣，一个认可，一个连接，这样的一个记号，按手在他们身上，不只是形式上的授权，它是一个整个借着按手，整个这些领袖们教会跟这群这两个人一起连接在一起。所以他们出去就有点像国家总统派大使出去一样，他就带着这个国家的主权的权柄出去来做他的事情。所以借着圣灵说话，这群同工在一起按手在他们身上，就差遣他们出去传福音。那十三章十四章里面讲了很多细节，他们在那里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在那里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在看到十四章这里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第一次保罗的宣教快要回来的时候，刚才提到他们就回到安提阿，当初差遣他们的地方，就有点像我们弟兄姊妹在当初你们差遣我们到普渡去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弟兄姊妹跪在这里，大家站立起来一同为他祷告，我们的长老也在我们中间，还有其他的牧师也在我们中间为他们祷告，差遣他们出去，大家还记得那时候的情形。现在我们再回到会众，就像保罗和巴拿巴回到安提阿来做的事情，他们来做也是做短宣的分享。我们看见保罗回来以后有几件事情，他做的事情可以值得我们今天来借鉴。他们回来以后我们看见他做什么事情，第二十六节，他们到安提阿去以后呢，这是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在这地方，就是在安提阿这地方，到了那里就聚集的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所以我们想四个简单来说四个方面，第一个是短宣，我们是述说看见圣灵的引导或者差遣，也是神自己的恩典。所以宣教是神首先拯救了我们这群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蒙恩得救，然后也蒙圣灵的差遣，我们出去工作的，不是一群人自己心血来潮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一个事业，乃是这群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心中对耶稣基督的感恩，然后生命也在我们里面，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改变，我们要迫不及待的要出去借着大使命把福音传到我们所接触的人群。所以这地方是看见是神的恩典，圣灵的差遣，也是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来看见这群人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他们分享中间高举个人，显然是跟这里是违背的，但是我们看见是蒙圣灵的差遣，是要蒙神之恩来做事情。第二方面来看见他们要在这里是蒙众人所托，这就像当时我们出去的时候刚才讲过，当我们教会的领袖按手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就是会众你们侍立在主面前，我们跪在主面前，这时候就是连接在一起，是蒙大家的托付出去的，这个托付非常的慎重也非常的神圣。刚才讲过，不是一群人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是一个度假旅游，这是一个一群人蒙会众在圣所里面神圣的托付，我们出去的时候做主的工。这个托付非常的神圣，到一个地步我们出去的时候，我看到 email 里面有200多个弟兄姊妹，不只是我们这里，200多位弟兄姊妹在 email 的网络里面为5个短宣队弟兄姊妹祷告，我们是其中一个普渡一个短宣，还有我们的弟兄姊妹参加 Michigan 团队的部分的服事，这是个非常神圣伟大的托付，是在神面前蒙你们的托付，然后也蒙你们代祷的扶持。然后 出去要做什么事情呢？要办宣教之工。刚才讲过，不是去普渡旅游，普渡大概也不是一个旅游的好地方，但是可以去那里做主的工，做宣教的工作。在那里我看见弟兄姊妹真是起早贪黑，一早起来到晚上，到开完会都到了11点多，有的到快12点，但是我看见那2天半的时间，弟兄姊妹非常的兴奋，在那里为主做工，一部分家庭的责任被你们照顾了，许多配偶家庭在家里照顾，那我们这11个弟兄姊妹，10多个弟兄姊妹很轻松的在外面，没有后顾之忧，但是在那里却是非常繁重，非常密集的在那里传主的福音。我们在那里做宣教工作，在校园传福音、探访布道，还在菜园里面，一会儿你继续听弟兄姊妹的分享，到菜园里面传福音，做宣教之工。然后在那里非常重要，最后短宣的分享应该是怎么样做呢？我们来看这边保罗回来是怎么做。保罗说，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短宣分享一定是分享神借着我们这群人做的事情，是神的工作，不是分享人的工作，这个不是两分截然不分，神的工作人的工作截然分开，这是不对的。神可以借着我们来做工，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是神在我们身上做，不是我们自己。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5章第12节，大家可以看见，后来在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教义的事情，大家聚集，但是这地方12节里面讲到保罗巴拿巴见证以后，大家看见会众默默，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而且在另外一个地方，在路斯德的地方，保罗巴拿巴在那传福音的时候，一个生来瘸腿的人被医治好了，那个城里面的人就把保罗巴拿巴当作神借着人形站在他们中间，就跟他们献祭，祭司出来献祭，那些希腊的神，希腊的祭司出来献祭的时候，保罗巴拿巴说，我们诸君，我们跟你们是一样的，只有是神值得敬佩，值得敬拜，不是我们自己。所以非常清楚的知道保罗巴拿巴很知道自己的定位，是神借着他做的事情。在中西周围有这样的一种非常不是万事尊大的例子，大家知道战国策里面写到狐假虎威的事情，狐狸很狡猾，被老虎抓住，有一天寓言故事，狐狸就觉得，狐狸说，你不要吃我，你要吃我就犯了一个天地给一个天大的一个事情，神圣的事情，我不能被吃掉的。那老虎不相信，大家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老虎觉得你这个狐狸，小小的狐狸怎么有这么大能耐。狐狸说，做个试验看看，你到街上去走，我们一起出去看看大家是不是看着我就跑。大家知道，老虎跟在后面，狐狸在前面走，那个林中的那些百兽看见狐狸来了，其实不是狐狸，是老虎来了，大家都跑掉了。狐狸就很得意的跟老虎说，你看大家看见我都跑了，你不能把我吃掉的。这个例子大家非常熟悉，是因为大家怕老虎，不是怕狐狸。耶稣的门徒也曾经这样子，在宣教回来的时候非常得意，连鬼魔都服我们了，非常的高兴，有点像那狐狸。其实鬼魔服的不是门徒，是耶稣。所以我们知道狐假虎威古代的例子，今天那时候门徒传福音也觉得自己很能干。在西方也有这样的例子，在应该是预言，在《伊索寓言》里面讲到一个啄木鸟，有一天，这是寓言故事哈，啄木鸟在那个树上就用它的大啄就哗哗哗啄了3下，结果呢打雷啪劈下来，那个树就劈开了，啄木鸟就赶紧就把他的同伴叫来，快来看啊，我的能耐有多大，从来没有啄木鸟这么大能力，哗哗哗3下就可以把树劈开的。我们今天不要做啄木鸟，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的作为，我们聚集大家在一起，不是把大家来看我们多能干，我们来看见神借着这群短宣队不配的，但是去愿意的弟兄姊妹，借着你们的代祷托付，我们做神的工作。我们一起一会儿来聆听，听他们身上神怎么使用他们，来一起将荣耀归给神。也鼓励大家借着一些弟兄姊妹，甚至有出信的信主1年左右的弟兄姊妹去参加短宣，回来以后得到很大的激励，来激发我们传福音的热忱，在我们周遭的地方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包括将来参加短宣以及在周遭每天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传给慕道的朋友。我们做个祷告，那一会儿就继续来听神要借这一群人来做的工作，来听他们的见证。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在带领短宣队弟兄姊妹回来的时候，无论在普渡，在密歇根一些学生学者身上做的工作，都让我们看见你实在使用了我们。 感谢你借着弟兄姊妹代祷的扶持，主啊，来一起来彰显你自己的能力。愿主借着弟兄姊妹的见证，能够看见你自己的工作在我们中间。主啊，如何把福音带到许多同胞，从国内来的，从许多地方来的学者学生，他们借着我们在那里的福音的工作，主啊，看见你自己的作为，有许多人归向了你。我们谢谢主，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让我们在这里传讲的人，在见证的人，分享的人，聆听的人，都一起蒙你的造就。主啊，让我们能够在我们中间能够激发福音的热忱，能够顺服大使命，把福音带给周遭地区，蒙主的喜悦，奉耶稣。